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9北京世园会票务政策近日由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联合公布，来听记者靳旭的报道。 2019北京世园会的平日普通票价格为120元，指定日普通票价格为160元，三次票价格为300元，全程票价格为500元，平日优惠票价格为80元，指定日优惠票价格为100元。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成介绍， 指定日是指包括开园日、五一、端午节、中秋节、十一假期这些日期，其余为平日票。三次票是指除指定日外，同一持票人在整个会期中可任选3天入园的票种。全程票是指除指定日外，同一持票人在整个会期入园不限天数和次数的票种，能够享受优惠票的人群包括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现役军人，对身高1米3和6多岁以下儿童是免票。 北京世园会预计接待不低于1600万人次的游客，主办方建立了线上代理商、旅行社和自营渠道的门票销售渠道。 2018年10月11日倒计时200天启动大客户票预售和旅行社团队产品的咨询工作，面向个人的门票销售渠道将在北京世园会倒计时100天正式启动，票务服务热线0108648-4017。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表示，北京世园会国际招展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截止目前为止，有英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共有104个国家参展，成为参展国家最多的一届世园会。目前国际展园已经全面进行开工建设，像日本园已经初届规模了，还有德国园，好多国际展园将来会给游客提供惊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受近几天北京持续降温的影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50000多株黄栌、元宝枫等残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红叶林景区有红叶树50000多株，由于红叶林景区平均海拔比市区高500米，再加上古长城的围挡，使红叶林景区成为北京秋天赏红最早的地方。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第26届市花展在北京植物园举行，整个展览共分为菊苋金秋展区、菊花长廊、菊印重阳、月季花海四大展区。展览期间，以双式花、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盆鲜花将植物园装扮成花的海洋，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号。今年市园林绿化部门第一次向市民集中推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彩叶观赏点，展示近年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生态建设成果。过去11月中上旬就收官的彩叶观赏季，今年将延续到11月下旬。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高云淡，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 午后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又到周五了啊。周五呢，我们俩一般聚在一块儿呢，就是聊一些高端点的事儿， 时尚点的事儿。 Yes 啊，就是就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是啊，没有拖后腿的了，是这意思吗？ 对，谁没来说谁嘛，是吧？啊，今天呢，咱们也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我们一块儿来聊聊他的一些设计理念。 嗯 啊，今天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在设计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6年了。 嗯，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我的天，从08年开始获奖无数。 真的是啊， 真的是，真的是。当然这些奖，因为我们不是设计圈的，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也侧面问了一下，我说这些奖含金量怎么样，人家说哦，这些奖很厉害很厉害。 嗯， 最关键我今天看到他之后，我觉得好年轻啊。 是，看着很年轻。 真的感觉就是十岁就开始出来做设计了。 我的这个夸的有点我试着接受一下。 反正总之很年轻啊， 是是是， 也非常非常时尚。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这位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当然今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互动来看到他的一些作品。 嗯， 我们请来的是中国装饰协会高级室内注册建筑师程晓东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就是这么巧，程晓东啊，欢迎晓东，欢迎晓东， 好， 欢迎欢迎。 嗯， 这个我刚刚说了，你觉得同意吧，对不对？你是从几岁开始做设计的？ 哎呀，这很小了是吧？ 真的是很小吧？嗯，十岁是不是都有点多？ 你就 是 多 是吧？你看六岁啊， 哎， 刚出来， 我觉得得五岁，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设计， 幼儿园。 哎，说句实话，这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设计行业？你想16年了，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吧，可能跟自己的家庭这个结构有关系啊， 嗯， 因为父亲是做木工的， 哦， 对，所以说耳濡目染吧，就是每天都接触就是这行业。但那阵是在农村，很早了，那阵不是涉及到装修，那是盖房子， 对， 嗯， 啊，然后家里边弄一个窗户， 做个家具， 啊，门， 啊， 打一家具， 对， 那阵还不是打家具，那阵打凳子，桌子，就木头凳子，木头桌子， 嗯， 那阵开始接触的， 嗯， 但那阵不叫设计，也不叫装修 啊，是是， 对，就是木工活， 对 对，可能就这样。然后等我到那个到大学的时候， 嗯， 我应该是在初中时候学的美术，初中我记得是初三， 嗯， 初三开始学的，一直到高中。然后上大学，毕业之后就从事这行业， 哦， 一直到今天。 哦， 嗯， 这就是缘分，真的。过去我们那个父辈，我不知道你爸爸父母啊，就是咱们爸爸吧， 嗯， 一般都是动手的，能力比较强的都是父辈。 嗯， 我爸爸就会打家具， 打家具 自己做， 而且自己做。 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那些家具，什么做一个床，嗯，做一柜子， 哎呦， 什么板凳，几乎我们家第一套 房子的，那个时候还是分房的，就是你是单位的我给你分，然后那个时候你要去买家具好像不太流行，尤其在一些小地方没有什么家具城，现在像这种哪儿的 没有这么方便， 想买哪儿的家具全球的家具您都能买到您家里，那时候没有，也没这条件，就说来吧，咱们需要用什么，那肯定得有个床吧，得有个放衣服的柜子吧，然后得给孩子打一书桌吧，好，就这三样啊，哼哧哧一个半月坑，哎，出来了， 厉害啊， 完了我们家那个豹子呀，还有那个锯啊， 都有 呵，买木材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买，因为那时候我确实很小很小，我只记得我爸跟我说把那豹子给我拿来，我说什么叫豹子，然后他说豹子就是那个东西，给我指 着，就是你拿三张六 豹子那时候连这也不懂你知道吗，然后就我说他说这叫豹子啊，这叫锯，这叫什么什么，我从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个搭把手， 是 啊，属于给一个地工具的。 那咱们你怎么干上主持了呢？ 这个后来就是因为我没学美术嘛， 可以， 对不对啊？哎，那个我看到你的游学经历，因为吉林艺术学院应该是在那儿上的大学。 对， 后来呢又有很多游学经历，比如说去了意大利米兰理工学啊，包括日本东京的艺术大学，也是在进行设计方面的一些进修吗？ 对，是这样的，就说可能。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在长时间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尤其在国内的时候，你会需要就是说出去走一走，多学一学，见一见，会对自己的设计有很大的帮助，不能说怎么说，就是说国外的设计确实对咱们中国的设计是有影响的，毕竟在最近期这个100到200年之间就影响颇大，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国内的一些设计师做的相对久一点的陆续都出去学习过，不光是去意大利啊，或者说日本啊，在欧洲可能许多国家都走过， 对 啊，包括美国，包括咱中国的就是一些圈内的，我们大家说圈内的一些有名的设计师，经常都在国外， 对，反正也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嘛， 对， 刚刚我们节目前还聊呢，在好几千年，比如或者好几百年之前，很多外国朋友们也会来到中国看一看中国的很多设计， 现在都会有， 对，包括你去到很多外国友人的家里边，你会发现有好多，比如说他们也收藏中国的瓷盘， 对， 中国的画， 对， 尤其汉字对于他们来讲是特别着迷的，就很多我们说 NBA 那个明星不是喜欢纹身吗？ 刺 啊，刺青，塔兔，对不对？时尚一点的塔兔啊，人家在上面就刺汉字啊，有那汉字刺的巨丑，你知道吗？真的觉得巨丑，但是呢人家就觉得汉字是很神秘的东西， 很好看， 他们是把它当成图形来看的， 对， 他不是没有任何含义在里面，他就觉得这个图形好看，就 OK 了，是吧， 确实是， 咱慢慢的聊啊，今天呢我也带来的，因为也是小东之前发给我的好多照片，但是我觉得风格大概分三种，有一个是餐厅的应该是餐厅吧， 对， 要不就是一会所，反正是一个一个整个就餐的一个区域，感觉非常舒服，我把它定义为安静啊，还有一个呢是非常时尚的，我最喜欢的，我也跟小东直接说，哟，那楼梯可是真好看，我把它定义为时尚，还有一个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欧式建筑了吧， 对 吧，这三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先看哪一套呢，要不大家先看那时尚的那一套吧，直接回复时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能看见小东设计的，咱们拿这个设计咱们来说一说，可能您看到的第一幅图片就是那楼梯的图片 啊， 这花楼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还接受不了吧， 对，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从我们这行业来讲还没有人把楼梯做成花的， 对 啊，这肯定的，因为大家传统的楼梯要么就石材的要么木质的， 对 啊，很少就是说把它做成艺术化，可能不贬于在国外有一些设计，就是说但它不是做成图案，它只是做成一种肌理啊，肌理效果，但也不是石材的，可能天然的一些树脂，我当时是受一个就是说一块地毯的启发，就是地毯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非常深邃神秘，还带着生命力，我就想我说这个能不能转化成在家里边一个元素，后来我们就经过这个沟通，跟甲方沟通啊，我们捧出一点小火花，后来他说哎这挺好的想法，他说那怎么来实现呢，这个传统的和这个现在新工艺和你的想法怎么能融合在一起，后来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毕竟是学这个美术出身的嘛，对一些这个美术的材料非常了解，因为这种材料啊如果说画在地面上长时间踩踏的话会容易就是它褪色，或者旧或者破的， 对， 但是有一种材料可能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叫丙烯， 丙烯， 设计师可对学过艺术的画画的都知道这个材料。 嗯， 因为它放在室外的话，一般的它寿命都能达到20年，就不或者在室内。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大量的采用在画在室内。当时我们的这个基层处理呢，就是用石材来做的，传统石材上面就是在手绘的画。 嗯， 这不夸张的说，这画是我亲自画的。大概 楼梯上这些画全是你画的， 它这好几层呢。 对，一共是 画多少？ 一共是5层，画了1周时间。 我的天哪！ 啊，对，这是、哦、这当时很简单哈、啊，对，从有时候你画绘画的很简单。 哦、 啊，对，这并不难。 对，哦、看起来反正作为一个外行，并不怎么简单啊。 我以为就是扣上 了啊，因为就粘就贴上的， 就跟壁纸似的， 以为贴画是吧？ 对对对，我以为就是这个的。 啊、不是，它是确实是软料颜料，然后我们大概是。有大盆儿吧，就绿色的底儿和黑的，然后用了2盆儿， 嗯， 然后就不停地涂刷，涂刷底面，然后再做那个外面的这些颜色， 嗯啊。哎，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站在楼顶往下看，正好也是我们这第一幅图片的这个视角， 嗯 嗯 往下看肯定很惊艳。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住的地儿吗？ 嗯，是住的地儿， 就是一家里啊。 对，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工作室。 对，真特巧，今天我不是来做节目嘛， 嗯， 然后今天是瑞丽家居去现场去拍这个照片。 哦， 啊、他也去，他们就想做把它做成瑞丽家居一期的节目嘛，然后放在瑞丽家居那个图册杂志上， 嗯， 然后那个我没有时间过去，业主在家。啊，这个感觉挺好，他们也对这楼梯比较就是新颖嘛， 是吗？ 对， 嗯、 跟传统 5层楼的住户， 对， 慢慢就成网红了啊。咱算是第一个看见的啊。 嗯， 我看到你的，说到风格了，这个风格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喜欢，但我觉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哎呦我的天，接受不了这个， 是 肯定的啊， 对吧？你要说在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工作空间的话，你看着这些花儿，你会觉得哎。很先锋啊， 嗯， 很有意思啊，很有艺术气息啊、 嗯、 但是你要放家里可能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我觉得这就涉及到您的设计理念和客户的设计理念怎么来碰撞了。 嗯，对， 这个您是说服的客户，还是客户直接说又太牛了，小东，我就想要这样别具一格的，是怎么碰撞出来的？ 其实一般好的作品啊，就是灵机在，就是说就灵感突然间来了之后，业主呢，他不一定有什么想法、 哦、 啊，他只能是就随着你的一个你的想法， 好看就行， 和他带动、 哦。 你还得说服，因为毕竟这个产品一旦落地之后啊，能不能被他认同，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对， 最关键的还是这个业主的一个，就是说他对审美的一个要求。 嗯 啊，一般达到一个审美境界的时候，你会提出一些想法，他很容易会接受。 嗯。 当然往往就是说有大部分的，就是说我们理解成就是这设计啊特别明显，它分阶段性的，也分年龄段、 嗯、 特别明显啊，就是阶段性是什么，就是说以前现在和未来，这是阶段性的、 嗯、 装修风格会变的。 嗯， 那年龄段也是特别明显，越年轻的越偏近于现代、 嗯、 那年纪相对久大一点的年纪的就相对就保守。 对 啊， 嗯， 所以说这个业主的年龄段跟我相仿、 哦、 所以说他比较好沟通。 明白明白。 对 哎，你现在还在画画吗？ 现在不怎么画了，现在提笔就是说，就颜料都没有，画笔都快丢没了。 哎呦我的天，我觉得你得捡起来。 一般的就是做设计这行业，尤其在环艺设计这个专业里面的这领域的人啊、 嗯， 慢慢都会把手上这个基本功啊就会忘掉。 嗯，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电脑，要不就是手绘。手绘跟绘画是两个概念。 嗯， 手绘就是线稿嘛，或者偶尔上一些颜色。 对。对 啊。 真的，你把它捡起来，回来你这一幅画卖个几十万几百万的， 那我 人家业主就拿这，哎，我这楼梯小东画的啊， 对， 亲手画的，怎么样？这房子哗就升值了，哎，好好， 这个搬家把楼梯先搬走。 说到风格了啊，我看到你的一些你自己介绍说你擅长的风格是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但是我了解到很多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在找自己的风格，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比如说浩洋的主持风格是特别温婉大气，同时又有一点小幽默，特别成熟男人的那种风格。 哎呀， 这是大家很有辨识度的， 是 就一听见这个声音，就跟刚刚播天气似的， 特别有磁性。 对，小东就说：“哎呦，真好听啊！”就是这样一听，哦，这就是浩洋了。 对。 设计师是不是也需要有一种自己的风格？你说不拘泥于一种风格，那我们怎么去寻找你呢？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从一个就是说设计师这个人生职业规划来讲吧，他最喜欢的还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风格。 嗯， 能让大家就是第一眼有个辨识度，说哦，这好像是某某设计师做的。 嗯，对。 但是像我们做的年头比较久的设计师啊，其实往往喜欢挑战一下自己的，就是说这个经历嘛，对，不想拘泥一种风格。 嗯， 越多越好。 就是说这个每个空间不同，我们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感觉。 嗯 啊，这是我想做，也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 嗯 啊，有好多的设计师也是做某一种风格、某一领域做非常优秀。 对对对， 啊，就是做成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看到这种作品，就会想，哎，是不是这个设计师来做的？ 嗯 啊，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是说有一些挑战性。 嗯 啊，也认为就是因为你学艺术这个东西，它特别有意思。它每个层面啊，或者说某一个就是领域，它都能涉足到。 嗯 啊，不单单说就是一种风格，或者说某一领域， 嗯，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还喜欢设计一个地毯，或者说设计一个小家具， 对 啊，小产品， 对 啊，跟这个环艺设计或者装修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啊，但是比较喜欢， 嗯， 是这样。 哎，但是我觉得你怎么还得有你自己的烙印吧？嗯，就是就跟我 让别人一看这东西知道它是你的。 对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看一些这个摄影作品的时候， 嗯嗯， 因为你看的久，比如说你看这个人的作品看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的构图啊， 嗯， 包括他的色彩最后的调色， 啊， 什么都差不多。 嗯， 就是你不用打水印，我基本上就能看出来，哦，这个是谁谁谁的作品， 是真迹， 那个是谁谁谁的作品， 嗯， 你难道不需要有点这种？ 嗯，说心里话，就是说可能没有这个方面去想法 哦， 啊，就没有这个想法，因为还是喜欢就是这种随意型的去设计， 还是年轻 啊，还我不 年轻，二十几岁，你开玩笑，六岁开始干设计，今年22， 又缩回去， 对对对， 哎，不过说实话，就是包括你给我看的一些图，包括我在网上搜这个陈晓东的一些图哈， 嗯， 就他的一些装修图。真的你如果把这些图都摆在你面前让你猜， 嗯， 你可能会猜出很多个设计师的感觉。 对对对，嗯， 对不对， 是这样。 但最后告诉你这其实都出自一个人的手，你可能会 觉得很难相信， 很惊讶。 对， 嗯， 因为这几个东西好像都就是至少我们今天拿到的三个作品 啊， 嗯，都不是一个风格的。 对，因为我是有意的挑出了几个就是区别非常明显的几个图片， 哦，嗯， 因为这样时候就能代表一些就目前和什么国内的一些装修风格的一个领域什么， 嗯， 就是说它有个方倾向性， 嗯， 风格嘛，因为不拘于一种嘛，那么说为什么说带来个我这是三套作品， 嗯， 那么这三个不同的风格，就是说咱们可以就是说每一个风格单独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这是故意性的有点 好的啊，嗯，这是故意啊，小东故意让大家看的呢。我们先来第一种感觉的时尚啊， 嗯，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时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小东的一个，这应该是一个别墅的作品， 嗯，对， 其中非常亮眼的就是他们家的楼梯啊，另外呢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卧室的配色， 嗯嗯嗯， 还有就是应该是用餐区吧，整个的那个设计我也觉得非常喜欢， 他这个风格啊，其实我应该重点讲这个风格啊，这个时尚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好多地方不是跟传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 的 啊，包括它踢脚线的处理，顶脚线的处理，还有它那个吊顶的处理，它所有的我们面面俱到的，因为没细看这图片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等我细讲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很多文章，因为现在大家居住房子久了之后会突然发现这卫生特别难打理， 对，嗯， 然后呢你家不管家里是小时工还是保姆，它做起来都比较费劲，偶尔时不时的可能把那一件东西弄坏了，或者搞实在擦不出来了就硬蹭， 嗯， 或者洗涤剂那个钢丝球， 嗯， 然后把那个家具什么擦的都掉漆了，然后里面堆的全油污，清洗不出来，它有这问题。那么这个现在这种风格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风格它就能代表了说现在未来一个趋势，因为大家会发现，哎，装修可以这样啊，哎，这太好打理了，因为这个你没去现场的时候没感觉这房子特别有特别之处哈， 嗯， 在现场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放一个扫地机器人房里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哎呦，这么厉害！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 画画的楼梯都能爬，是这意思吗？ 楼除了楼梯啊，其实爬不了，其他的地儿都能爬。 哦， 哎，对，尤其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厨房、洗手间， 嗯， 还有床头柜的下面，你们细看的话，每个床头柜都是悬空的， 嗯， 包括洗手柜都是悬空的， 嗯， 啊，橱柜的踢脚线都是特别明显，就是机器人一定能钻过去， 对。 还有那个就是床底下都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啊，就是大家比如说想装房子， 嗯， 我们一直说那些好多都说我的设计是免费啊， 嗯， 我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说的是，您如果想您的这个家，比如说我一步到位了，我要住很长时间， 是， 嗯， 您还是找一个情投意合的设计师， 嗯 啊，当然要有设计水准的，比如像小东这样的有设计水准的给你设计一下，因为他们的那个角度真的不一样， 嗯， 我看好多那个设计师，因为朋友圈有很多他们出去那个采风去，比如住酒店也好啊， 嗯， 去民宿也好， 嗯， 他们拍那照片，我就说你拍的什么玩意儿，一点都不美。 嗯，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家人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优秀的设计师是中国装饰协会高级室内注册建筑师程晓东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设计总监程晓东设计师。欢迎晓东。 嗯，好，大家好，下午好。 这个刚刚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时尚两个字，您看到的是晓东，这个算是近期的作品吗？ 嗯，这是两年前的。 啊，差不多啊，看着这个风格也像两年，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两年前那个好多奢侈品大牌， 嗯， 都是你这种花儿。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啊，很喜欢。到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它有那个黑色的衬底，所以依然觉得还是很时尚的东西在里边。今天我们跟晓东聊一聊他的设计啊。刚刚大家看到的，如果回复时尚了，那是他两年前的一个作品。 嗯，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刚刚我们也聊了，这可能是得10年前。差不多10年前的一个作品吗？ 您说的是那个 欧式的 那个，差不多吧，有个7-8年了。对， 7-8年了。 对，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欧式啊， 嗯， 看一看7-8年前晓东的这个设计作品。咱就不聊这个作品了，因为这个作品的风格一目了然。 对对对 啊，就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风格的。 嗯， 咱聊一聊这个，因为你在这个设计界已经16年了。 嗯， 我觉得16年中国的家装设计一定是变化非常大的，咱不能说一年一变，但我觉得可能3-5年至少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是的， 您跟我们说说，在您刚刚接触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呀？还是那时候没风格，那时候都是靠豹子啊。 对，那这是手工业的时候时代啊。对，因为装修我是从那个应该怎么说，从九几年的时候才开始到中国市场。 嗯， 因为中国这么多年嘛，也是比较落后嘛，经济也不发达，谈不上装修，也谈不上生活品质。那么那是装修的时候特别明显啊，我这印象最深刻的，我入这行的时候，就是说，都是木头板往墙上一钉， 做个门、嗯、然后做一橱柜，做一衣柜，打两个格子、嗯、然后这就是装修。那这就也是当时所谓的设计啊，说这个我们家你看多好看。那这个随着时代的变化，就是说时间的推移吧，大家就认识的越颇多，生活条件包括生活水准越来越提高嘛，生活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嗯， 所以各种高科技的，然后智能的、人性化的、品质的啊，就又陆续的在进入这个装饰市场。 嗯， 啊，所以说，这装修风格很早的时候，总的都相对来说没有风格，那阵就是为了生活。 嗯。嗯 满足居住条件。 对对。 那么那阵儿的就你别谈什么什么风格了。 对。 能住就行，给我一床，放个被子， 嗯、 对吧？我就把这东西都放里头，管它好看不好看的。 嗯。 就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发现，装修那阵风一旦过去之后，就到了一个中期的风。中期的阶段是什么？就是以奢华风。刚才您看了七八年前的作品。 法式欧式。 法式欧式这种、嗯、美式这种。就是说堆金砌银。 嗯。 就是有钱就行。我还没跟您发那个就是描金戴银的那个。那更明显这样。 有一段我记得那个就是墙上包软装， 对， 一进家里边跟 KTV 似的， 对对，然后玻璃镜子，然后那个各种水晶灯， 对， 那阶段是最这可能是装修最火的时候，也就是设计师最忙的那些年， 嗯， 大家就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怎么去做好设计， 嗯， 往往就是说客户来了，那就是说你有要求，那我就给你做完了， 嗯，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精力就是做这个作品。往往那个在这个自己做设计这个终结阶段，就以挣钱为目的。 嗯， 实话实说啊， 嗯， 就是说你客户多了，你挣的也就多嘛。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会发现设计师你是忙不过来的， 嗯， 你也做不了那么多的作品。一年给你10个客户，那给自己累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嗯， 那你要不就是你雇一堆助理，你让助理去做。不是你的东西， 嗯、对 啊，因为现在好多的这个业主会发现，一个大牌设计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完之后跟自己想的还有点区别哈、 嗯， 因为不是他做的嘛，是助理做的， 嗯 啊，那助理就不代表不了他的这个思想和他的经历， 嗯， 那他只是在旁边做一下指导。但在这种情况也没办法避免，因为毕竟那个越是出名的，他单子越多，越多的话他就做不过来。像我们这种半出名不出名的设计师，对， 别这么说，我都说了知名设计师了，真的。 开玩笑，就是说 看作品说话， 对，看作品说。还有一个就是看设计师这个为人去说话。然后随着现在的发展之后，到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嗯，不再像那种堆金砌银了。 啊， 生活不是奢侈，并不是说要花多少钱就叫奢侈。 嗯， 你花1000万，他还有做完1500万的， 嗯， 还要花4000万装修的，那你怎么评价你这叫奢侈呢？那么真正的奢侈并不是说金钱， 嗯， 而是你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品质的要求。 对， 可能就为什么大家说极简的风格，说怎么为什么会大家接受啊？ 最近几年特别火， 也不是 应该一两年吧，没有那么长时间。 这应该是3-4年的时间， 3-4年， 对，3-4年， 嗯、 应该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哦， 对，2014年开始的时候，那个在国内的话还不是很流行， 嗯， 刚刚起步， 嗯， 大家对这个极简的风格呢，就是说不是很理解哈，就是极简是什么都没有， 嗯， 其实真的不是， 嗯， 这样给你做一下比较哈，就是说极简的花的预算啊，往往要多高于这个法式所谓的欧式这种富丽堂皇的还要贵。 咱不说软装啊，就说硬装，硬装比 硬装它也 欧式要贵、啊、 它也不便宜， 嚯， 因为它贵在工艺上、 嗯、 因为有好多细节和工艺上在国内一般的产品是达不到的、 嗯、 你只能去买进口的产品才能达到你预期效果。那包括一个小小的五金件，可能在国内的话成熟的这种产品的话几十块钱，但进口的这一个就要几千， 嗯， 那小小一五金件就这样，你想想其他产品和设施呢、 嗯、 所以说这个极简的风格其实真的不是很省钱， 嗯， 有的人觉得极简就是省钱才做极简， 嗯、 不是这样，真正省钱呢不叫极简，叫简约， 嗯， 啊，真正简约才能达到这种省钱的目的， 嗯， 这极简的风格其实是一个就是时间段的一个产品， 嗯， 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极简有可能又过时了，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设计师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一个生产厂家。中间是设计师，最后端是消费者，那这个产品是怎么能到消费者手里，那需要设计师去引导， 嗯， 所以说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呢，那它是什么样的，那设计师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选这个产品， 嗯， 如果它是新产品高科技的，那我们在选择它的时候它必然是贵的， 嗯， 毕竟是比极简就是这几年流行出来的，因为它欧式已经过时了嘛， 宗师的也不太受欢迎的时候，极简推出来就是说占领了市场，那么设计师只能从极简的产品里去挑，那挑来挑去最后越好的东西只能用在一些高端客户身上，那么大家会发现好的作品好的极简都那个老师做的，或者说怎么样领导市场风格，但大家会发现啊，极简是这么来的，但是从我们内心来讲它是一个产品的落地之后时代所产生的产物，那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极简风格又过去了，大家可能就不叫极简了， 对 对，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未来会更好，当然未来会更好，比之前设计师干的活要幸福，为什么呢？之前干的活我觉得有点大过统一，它没有什么设计理念在里面，但是现在呢所有的业主基本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可能功能划分啊，包括我大概要什么样的风格，他至少都会找一些图来给设计师说，哎，我要这样的行不行，我要这样的行不行，他会跟你交流。当然小东有一个就是非常我不知道有什么隐含的笑啊，可能是因为他遇到的设计师太多了如果他要遇见我这样的业主，我觉得他会很开心， 对， 因为我特别愿意跟设计师交流，而且我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但是我也会坚持我的东西 啊， 希望在我们的碰撞下能够出现一个就既符合我的要求同时又达到他的设计那种艺术高度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一种， 对，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 是这样， 是因为他的客户太多，所以有可能他觉得哎呀怎么没遇见你，下一次遇见， 没事，下一次就 对对对对。说到遇见呢，咱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有一位是空谷 啊， 他说他是一位妈妈，他们家也想装修，有一个这个电视节目啊，给他介绍了这个三个设计师啊，都是按他们家原来的这个方案装修，然后他也觉得不是特别满意，而且他觉得说这一次装修呢是希望给儿子一个惊喜，但是他说他的面积很小，他看了这个小东的，就是说呀，都是几百平大别墅，他们家面积其实也不算小了啊，132平，他说希望推荐一下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一会儿我看一看这个小东，然后我把那个联系方式啊给这位朋友，然后你们私下里来联系一下，关于这个呢咱们这个最后能不能帮到您，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来说说小东，继续来聊聊他自己啊，因为通过聊天我就觉得小东因为原来学美术的，我原来学音乐的，所以呢我们住的那层楼啊，这两个宿舍是音乐的学生，旁边的六个宿舍全部都是美术学生，所以我们经常一块玩，学美术的就是狂放不羁， 对 啊，就是我第一次听花乐队的那个 歌 就是旁边一哥们儿放的。 你一学音乐的让一学美术的给你放了一个。 我那时候没就好进了音乐学院之后就没再听过流行乐了。 古典。 老师说你得听古典，你得听歌剧什么的，就听这些东西。那一次我就在那儿是干嘛呢我也忘了，然后就听旁边人家放那个花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叫什么我就忘了。 洗刷刷洗刷刷。 不是，那不是第一张。第一张人家还挺有院朋克风的那个。我一听我说好听，我就进去，哥们儿这什么，他说谁的。然后就跟他们经常一块儿聊天啊，看看片啊，然后一块儿这个打球啊，等等，就接触他们，就觉得他们呢就是有那种 学美术的 搞艺术的那种劲儿啊。我看了这个小东的简历，他也说了，他说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挑战的人，包括他对他自己的擅长风格定位，就是说不拘泥于一种风格，这就说明他是想挑战不同风格。等他的年龄，因为他现在还小嘛， 还小， 等他年龄再长的时候，我估计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喜欢，就是因为人生都是在不断的做减法嘛，对吧？减到最后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极简的人生，他就可能就更醒目一些。 对， 我看到他自己说，他特别喜欢挑战一些特别奇葩的户型。 对， 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边展示奇葩户型。 嗯嗯， 你跟我说说，从业16年了，遇到最奇葩的户型是？ 我遇到一个户型，说心里话，我记忆犹新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这个行业特别奇怪，尤其你做高端的时候吧，就是你越做越高端，然后呢突然间朋友给你介绍一个，就是说我这样形容一下，不很苛刻啊，就是说他的生活条件非常一般，经济收入也非常一般，买了一个小房子，是30几平米，37、我记着啊，37平米，那还想实现好多功能，这个应该是在八年前的时候，7、8年嘛，应该是7、8年的时间的，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挺犹豫的啊，因为没做过这么小的，然后还想出效果， 然后呢还想节约成本， 嗯， 然后我们那阵的设计费就已经很贵了， 嗯， 然后我们一想这个家庭条件算了，我们就免费给他做了， 嗯， 并不是说想挑战这户型，其实就是从人道主义上做一个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一下， 嗯， 从设计到施工一直到落地，就是我们赔着本做的，就是当然跟他说没有让他感觉到歉意啊或者内疚什么的，就没跟他说。他的预算当年我记得是21000块钱， 哦， 21000块钱把所有电器都买了，橱柜、 家具，还包括电器， 对，沙发所有都有了。其实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不算设计费的话，已经大概应该有小2万块钱。 哦， 但是没跟他说，其实就是帮一忙，啊，完全是随便帮。这个户型特别奇怪啊。就是任何设计师都不喜欢做这种方方正正的房， 方方正正的， 方正 你们不喜欢？ 对，它特别方正，而且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你能，就是说改造特别大的一些余地。但是没办法，他还想实现这些功能，那我们就会给他做文章、做手脚。他厨房跟那个洗手间就一墙之隔， 嗯， 还得有洗漱，还得有淋浴啊，这些热水器还得加在里面。然后呢，厨房啊只能是开放式的， 嗯， 然后他害怕有油烟，然后那个储物空间又特别小。就这个户型要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上那种就是什么交换空间里头特别明显，因为现在最近年都在做这种户型，是我当时做那是7-8年前的嘛，那个就是说它空间小，还是储好多物，我就把那什么床啊、沙发下面呢，能活动的、能抽拉的、能变形的，都给它设计到里面了。那个是我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对我来，对我就是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上来讲，我认为是我经历过的是最有难度的一个户型。 嗯， 然后后来做完之后，他们非常惊讶，非常满意，然后所有功能都有了，包括床、看电视，然后上网的地儿都有了。 嗯， 37平米。 我不知道这个照片你有没有这个留存啊？ 这个很遗憾，就是说因为没有留。照片 没留， 对啊，因为当时也是时间特别紧，就匆匆忙忙的设计完就开工。 我必须要打断你，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 好， 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聊。 好， 谢谢小东，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